梗。 在水友大哥的流行音乐当中，他偏爱的乐器萨克斯算是一个，而和他同时代的刘德华呢，也有一首著名的萨克斯伴奏的曲目，那首歌叫做《你是我的女人》，由著名的萨克斯风演奏家凯丽金专门为他量身定做。 Oh baby， 我只求你记住一次，永恒那一瞬，为你是否像你这一个值得爱的女人，叫我怎不能为你心疼？有缘为何没有分？有梦也为何不成真？两颗心碰碗撞一生，留住你我一寸，在我心中你是我的女人，留住你深情眼神，我情愿换个方式，请你做我的女人。 天来了，企鹅不怕冷。 还有，咱家的汽车也不怕冷，因为有了长城润滑油发动机冷却液。长城发动机冷却液专利技术，让您的爱车安全过冬。 长城润滑油。 欢迎致电摩尔龙。 我在南京要贷款， 我在深圳要贷款， 我在北京要贷款， 我在武汉要贷款， 我在成都要贷款。 摩尔龙贷款服务行业的引领者，已在全国五大区域落地，为个人和小微企业打造一站式对接直排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服务平台，提供高效快捷低成本的金融服务。 相信改变未来，贷款代办服务热线5688-49。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以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 FM98.6 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在长长的一生里，为什么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时光？ 渐渐刺痛了回忆， 青春再见吧，那放肆的幸福，青春再见吧。 又靠近最美时光， 请把我留在回忆里。 最美时光，我是钟静，我们要在流行音乐当中去寻找萨克斯的踪影。尽管在流行歌曲当中它的上镜率并不是那么高，但是这种温馨的感觉是任何其他的乐器不能够替代的。在张国荣的作品当中，接下来我们要听的这一首歌，它算不上热门，它叫做《再恋》。但是你听过之后，尤其是前奏的部分，会很容易地抓住你的耳朵，并且再次地爱上它。其实这也是张国荣的歌一个共同的特点，很注重歌曲的感觉。据说张国荣在每录一首歌之前，都会在录音棚之外认真地看过歌词，然后给他编一个故事，带着故事来唱，所以他的歌总是很有画面感。只是如今谁也不知道，在这首歌之前，张国荣给他编了一个怎样的故事。

轻轻地在你的肩，步步翩翩，呼吸浅浅，爱的花儿似昨天，一步一步向你靠近，一圈一圈给我的心，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一步一步把我更近，一圈一圈更确定，要被你旋转不停。没有谁能比你更好我的爱，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有你呀，幸福啊，圈圈圆圆转出来。没有谁能比你更好我的爱，没有谁能给我你更多的爱，我们的未来是最美好的存在。踮起脚尖，提起裙边，手轻轻地在你的肩，步步翩翩，呼吸浅浅，爱的花儿似昨天，一步一步向你靠近，一圈一圈给我的心，就像夜空舞蹈的流星，一步一步把我更近，一圈更确定，要被你旋转不停。没有谁能比你更好我的爱，没有谁能代替你给我依赖，有你呀，幸福啊，圈圈圆圆转出来。没有谁能比你更好我的爱，没有谁能给我你更多的爱，我们的未来是最美 说一千遍我爱你。